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合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33集。听到杜燕离喊自己回家聊聊，单隐生就跟着一同上了车。车子启动，慢慢地向停车场外开去。单隐生的手肘支着窗户，拳头撑着脑袋，脑袋随着车轮压过减速条所产生的震动一跳一跳，整个人似乎百无聊赖呢。很快车子驶出停车场，在单隐生的目光扫过车窗之际，他发现徐野正站在车子的前面。 哼，阴魂不散。 单隐生反射性地看向了杜燕，只见杜燕里目不斜视，直视前方，就像完全没有看到徐野一样。站在车外的人从车窗边慢慢淡去，然后进入了后视镜里，再从后视镜里消失不见。这么一来，单隐生心情突然好了三分，脸上泛起了笑意，不料却发现杜燕里看了自己一眼。 怎么？ 其实在车子启动的时候，车内就响起了提醒乘客扣上安全带的提示音，但单隐生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杜燕里本想提醒他，但话到嘴边就想起单隐生那委屈的眼神，他只好趁着红绿灯的时候拉下手刹，然后解开自己的安全带，再探向单隐生那边，试图帮对方扣上安全带。杜燕里的忽然凑近，让单隐生不由地往后一靠，他原本投向车窗外的视线也转移到杜燕里的身上，两人靠得很近，杜燕里的胳膊碰到了单隐生的手臂，让单隐生紧张得差点忘记了呼吸。而杜燕里身上独有的味道又一次占据了他的感官，瞬间把他拉回到一周前那个美妙又苦涩的酒店之夜。单隐生想要靠近抱过来的杜燕里，但杜燕里没有给他机会，很快就替他扣好了安全带，然后迅速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。 注意安全。 前方的红灯变成了绿灯，杜燕里再度驱车前行，没有再说一句话。被杜燕里如此对待的单隐生，本来好了三分的心情，在这个时候已经好了七分，当初愤怒的情绪也早早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就坐在副驾上，痴痴地看着专心驾驶的杜燕里。 一周不见，杜燕里还是那个杜燕里，还是会把体贴藏着掖着。等等，按我对他的了解，他不会偷情，不会骗人，他看上了什么人会大大方方地签合同，为什么要顾虑我？为什么要骗我？所以他们是真的在谈电影合同，哪怕徐野有什么想法，但杜燕里也绝对没有任何的想法。所以我今天晚上都干了些什么？我像一个喝了整缸醋的丈夫一样，跑到和朋友吃饭的妻子面前，满脸嫉妒，大发雷霆，一点风度都没有。不过杜燕里居然没有扇我一巴掌。 单隐生在脑内思考了一路，杜燕里也没有打断他，只是安静地开着车，最后在晚上九点钟终于把人安全地带回了别墅。他们两个人面对面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谁也没有先开口，客厅显得特别的安静。然而在这样的表象下，他们各自的脑袋都在快速地运转着。杜燕里在思考该如何开始这场重要的对话，单隐生则还在回味自己在半路上思前想后的新发现。到了最后，他还是忍不住掀开了个头。 你这两天还挺忙的，那个多米诺迷宫的牌子一块都没动过。 这人倒是一直都挺敏锐的。 都这么忙了，你还有精力去见你的前任情人？ 敏锐不在点子上。 杜彦里没回应单隐生，于是空气又一次安静了下来。 我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又听那个人了？又要把醋往自己嘴里灌吗？ 家里有东西吃吗？我饿了。 有水果。 不吃水果。我晚饭还没吃，吃点能填饱肚子的吧。 既然没有吃饭，那在餐厅的时候为什么不点菜？ 看见你和别人坐在一起，我就气爆了。 居然又开始纠结这个问题。这不是关注不在点子上，而是从南极跑到北极去，还执意着停留在北极不愿回南极。 杜彦里深深地看了单隐生一眼，他真的不理解单隐生为什么这么执着。单隐生被杜彦里这么一看，他更心虚了，于是继续转移话题。 我点个外卖吧，你要不要也吃点什么？ 晚上我不吃东西。 就算这样，你也该在房子里面留个值班的人，以备不时之需啊。这样我也可以让他随便下点面条什么的，外卖送过来都要一个小时，还不好吃。 你想吃什么？ 单隐生最近吃多了大鱼大肉，还挺腻的，所以也不怎么提得起吃饭的兴致，只想吃点清淡的。 随便吧，来碗面条。 既然今晚的主题还没有开始，杜彦里便不理单隐生，而是独自走进了厨房。杜彦里晚上没有吃东西的习惯，但如果真的太饿了，他会亲自下厨弄点简单的来吃。杜彦里本想拿蔬菜煮面的，但想到单隐生那么饿，就拿海鲜煮面吧。他把海鲜从冰箱之中拿出来，开火烧水，准备下面条。对此毫不知情的单隐生则坐在沙发上百无聊赖地刷手机，走马观花地浏览着各种外卖。他总觉得自己看到什么就不想吃什么，但偏偏肚子又很饿。 杜彦里怎么还不回来？掉马桶里了吗？我要去看看吗？ 乱七八糟的念头在单隐生的脑海里旋转，直到他听见了厨房里传来烹调的声音，才茫然地抬起头往厨房的方向看了看。 嗯，什么声音？燕燕，你是在煮面给我吃吗？ 正在烹调的杜彦里懒得回答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，也懒得纠正那个燕燕的称呼，因为他觉得自己待会儿要和这个人说上一段很长很长的话。 现在就先省点口水吧。 杜彦里觉得面条煮得差不多了，便打开了锅盖，只见白色的水蒸气霎时一股脑地冒出来，他反应迅速地往后躲了躲。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单隐生心中的好奇逐渐消退，阴云也消退了，七分好心情一下子变成了九分，好像之前的愤怒与争执都不曾存在一样。 燕燕， 燕里，你真可爱。嗯， 杜总，你还挺爱煮饭的嘛，才半个月我就吃了两次你煮的饭了。 杜彦里并不想回应单隐生的话，只是继续自己的任务。 你还给谁煮过饭？ 杜彦里依旧不说话，单隐生自然不会放弃，他锲而不舍地开始了自问自答模式。 嗯，也不对，我听说你这里没什么客人来过，按照你的生活习惯，你自己做饭的次数也少，更不可能给别人做饭。难道我是第一个吃到你做的饭的人？ 杜彦里看了单隐生一眼，终于忍不住回应眼前这个唠叨的家伙。 第一个当然是我自己。 难道第二个是我？不对，肯定给你爷爷做过饭，大家都知道你是24校好总裁。 我爷爷不在意这些，他只是觉得这种事情是在浪费时间。 那岂不是我真的是第一个人？ 杜彦里没有再强调说第一个人是他自己， 因为他拒绝将这么简单的一句话重复那么多次，只好自己在心里反驳道： 都和你说了，第一个人是我自己。 杜艳里看了一下锅，里面翻腾着的面条煮得刚刚好，他便关了火装了碗，那铺在上面的海鲜色香味俱全，简直令人狂流口水。杜艳里正想把面端到餐桌去，结果被急于表现自己的单隐生抢先一步： 哎，我来，你别动。 好烫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